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哇，系 好， 咪咯， 有睇 Facebook Live 嘅人咧，有 福 了啦， 冇错， 冇噶 YouTube 呢、 這个 YouTube 冇嘅 特别版嚟 嘅呢个。咁咧，头先安静咧就献出佢人生第一个飞吻。 哇，你讲清楚啲咪咯，第一次。 系啦，咁啊喺我生意好啲。 喂，想知咧就睇多次 Facebook Live 啦。 系啦，一阵间要自己再睇一次。咁啊，所以咧我哋而家即系其实拉咗将啲流量咧过咗去 YouTube。過咗嚟要，咁啊，我哋喂，咁啊，入翻正題啦。嗱，今日咧講幾多，我都要睇下我哋有冇咁夠料講，因為我都擔心唔夠嘢講。我不過仲有一個魚蛋的故事我未講，我想講好多年嘅咧，咪想講好耐嘅。不過 anyway， 好， 咁啊講下啦。喂，頭先你咧就話咩著衫啊？係 啊 係 啊，佢咩？佢問佢話見生即係見即係同人傾生意嗰陣時，使唔使著 suit， 使唔使西裝曬？ 我俾一個好例子你啊，俾一個好例子大家。咁咧，今日咧我就去見客啦。咁嘅款，恤衫都唔涉嘅。咁即係見嘅 title 嘅人咧，都幾、即係某啲位置嘅副總經理啊啲咁樣，我都係咁樣。因為你要睇下你自己嗰、那個你行業啦。好似我咁，我做IT 或者做啲 creative 嘅嘢，其實佢哋對我哋有大啲嘅包容性嘅、即係覺得你應該係不羈啲嘅 ，smart casual 啦。 我直情 都 OK 啦，即系系咯，即系你望落去系 干净得噶啦， 干净舒服，又唔系太过求其嘅。 系，其实我有配搭过嘅，即系我知道我应该要咁着会系适合。 系， 咁好似嚟话我嚟紧，我会做一啲 presentation 咧，我会着一啲西装褛，大会里面着件 T 恤黑色嘅，咁、即系会营造一种好似。Steve Jobs 嗰類咁嘅咁嘅，雖然我唔中意佢啊，但係即係我唔係跟呢，唔係跟佢，我會著西裝褸嘅。anyway， 視乎你咩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啲好同文件性有關啊，咁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嘅。tie 其實而家呢個年代，我覺得就 唔一定 要打咯， 唔一定要打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冇必要你話需要帶條高 tie 咁樣，即係睇下你做啲咩行業啦。咁我呢啲咁樣。即係冇乜必要，有時咧你 overdress 咧，係大鑊㗎。即係等於頭先捽手嗰個咁樣，係咪先？咁你平時咧，你去見即係你哋嘅 client 嗰時，你會著咩？ 見 case 啊，見 case 就咁樣都 OK 嘅。但係通常咧，見 case 就唔會太過花巧，嚇、即係我通常如果就算咁咧，我都一定加翻件可能西裝。即係沉穩少少， 係咪要令佢對佢覺得你有啲信心？ 其實主要係咧，因為嗱，你諗下，當一個人，譬如我做主要做催眠治療啦嚇，咁啊，佢心理上邊咧，佢可能唔開心嘅，佢嚟到嘅時候，佢好抗拒你嘅 colourful 嘅顏色嘅，你明白嗎？即係佢入邊係一個灰暗嘅世界，灰暗嘅世界，哇！你七彩繽紛，同埋咧，如果你去到催眠狀態嘅時候咧，你好大紅、大綠、大紫嘅話咧，會影響到佢嘅視覺嘅，即係佢入邊內在嘅嘢。 會刺激佢。 佢會唔舒服嘅，嚇、咁所以我哋點樣令到佢 relax 咯？通常就會比較素啲咯，啲顏色。咁所以就算我入邊可能呢件咁樣嘅衫，但係我見到咦都 colourful 咗啲喎，咁、你就會見到我。頭先我咪有一件好素色嘅外套咧，就會冚咗佢嘅，就會咁樣去做咯。咁當然亦都會比較正統少少啦，即係都唔會你會斯文啲咯，相對嚟講。 明白，明白。咁嗱，呢個點解咁問呢？因為呢個咧同你嗰個商即係叫我叫商業上嘅心理戰啦。 係。 因為其實你做生意都係知己知彼，你都係估佢對面嘅嘢啫。你繼續睇啦，我睇唔到我隻眼睛。 唔緊要啊，你講。 太多留言，我隻眼都睇唔到。Anyway。我成日都覺得咧，做生意咧，即係你有冇啲咩 case 咧，係關於心理戰咧，即係商場上嘅，即係商業上嘅。頭先你話有喎， 我有講過有咩？唔係我，你個意思係點樣樣？商業上邊？ 即係你話嗱，頭先所除咗你話，其實你頭先答咗我噶啦，即係你好似著一件衫咁啦，我都要注意咁樣。好似你話坐得埋唔埋，其實我哋已經之前講咗呢個 topic， 即係呢啲就係我哋所講嘅細節咯。 嗱，如果你話心理上面嘅細節，咁當然去甚至乎牽涉到你知唔知道對方想要啲乜嘢啦。咁好多時就係、喂，我淨係不停咁 present 我自己嘅，講緊我自己有幾勁有幾好嘅。 哎呀，你真 係 好啊！你嗱，聽住啊，大家 呢個正正就係好多人犯嘅錯誤啦，就係咧成日咧一去到咧一攆嘴，哇呢支水 正 定正。 哇！用乜嘢乜嘢乜嘢乜嘢乜嘢有機做乜乜乜乜一定好正，對你身體又好。跟住我想話俾你聽，其實咧我唔飲茶嘅。 完。 係啦，即係咁樣咯。即係你有冇知道對方想要嘅係啲乜嘢咧？你咪俾緊一個佢要嘅嘢佢咧？你咪為緊佢去諗咧？如果即係正等於我哋俾錢買嘢咁樣啫嘛，我哋買個 service 就喂你，如果係俾到我想要嘅我嘅時候，喂我唔 care 幾多錢。 嗱，你咁講咧。你咁講咧，就正正咧就係咧一個 sales 失敗嘅 sales 咧，就會成日犯嘅錯誤啦。就係咧一套嘅 presentation skill 咧，就用到尾。係對阿茂又講呢句，對阿朱又講呢句。 Exactly 嚇。你一定要嚟我望見你，望一望安靜，廿五歲，靚女，細粒。我要講一啲嘢去 piece 佢，但就唔係話哇彩色電視平吧，雪櫃平吧。洗衣機平爆啊！咁佢一定會走噶啦，佢都唔係要呢啲嘢。講完你同佢講 ，Well， 人即要咁樣，究竟鬼上身援交，即我哋要咁樣去即接近翻你嗰、那個。 我都即刻掟你出去。 唔係因為我玩佢啫，但係即係你話頭先佢講到一點係好重要嘅，正正就係話我一次我都示範過賣。嗰啲特賣場啊，特賣場，我其實好中意留意佢哋，佢哋咧我都上有幾集，早前幾集都講過，即係例如話喺街邊度賣嗰啲，你去到深水埗賣嗰個葱，同你喺列堤頓度賣，當然列堤頓度唔會有呢啲咪賣場啦，但係你話咧 ，OK， 吉之島康怡嗰、那個，而家叫係咪啊？而家叫做伊昂啦 ，OK， 唔緊要啦，咁嗰班係一班中產。喺佢太古城講緊係講緊層樓10,000,000嘅，同你我唔係話深水埗咩啊？深水埗好貴嘅啲樓，咁可能喺度住劏房嘅。佢聽嘅嘢語言你就已經要唔同。正如我有陣時咧上去個客之前，我之前都講過啦，我會係做足曬所有對佢嘅研究，我知道佢啲嘢。例如話我去一間學校之前，我要即係做定一啲同教育有關嘅 preparation。正如你所講。你對咩客？你即心理上你要了解咯。其實嗱，呢啲喺我嗰一百幾個 point， 我聽咗我有一百幾個 point 嘅，係堅嘅。好多人以為我假嘅，我諗住咧第13集嗰陣時候一氣過 掃曬出嚟， 講曬出嚟算啦。咁啊，即係好多。其實我已經喺我平時喺節目度講咗噶啦。OK。咁好啦，咁另外 我覺得你呢個位好好啦，我想補充多一句咧，就係其實每一個人或者係每一個談生意都渴望係被尊重。正等於我哋做心理治療一樣，或者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一樣嘅。如果你尊重佢，你或者係度身訂造啊嗰種嘅感覺咧，你會完全覺得係自己係嗰個嘅感覺係好良好啊！即係你係為緊我啊，你明白嗎？你而唔係為咗談生意。 我咧有一次我睇書咧，有啲外國嗰啲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專家咧，佢教我就話如果同人哋傾偈，就算係咪生意都好嘅，同朋友都係嘅，好多人都好興嘅，你留意啊。唔系，先否定咗你。唔系，咁头先你都讲，我都讲，揾你嚟搞笑啦。反正你都乱讲嘅，不如你讲句话系得唔得啊？咁即系其实好多人好中意讲唔系。我咧就收尾咧就听完呢个 talk 之后咧，我就学咗啲咩咧？开始会赞赏。 Exactly， 头先你讲啦，就话我尊重你。例如话，就算你话同台。有個總經理，有個是facility， 即係嗰啲叫咩啊？設施經理，有一個是promotion manager， 一個 promotion officer， 相對低級啲啊。promotion officer 講一個 point 出嚟，我都如果係好嘅話，我都會讚佢。good point， 要好強調good point。 係被認同感啦，呢個 我唔會理其他啲人係咪皺眉頭，我會對嗰件事，因為我覺得始終咧真理咧。最后尾会盖过了个人的 opinion， 可能我经理不妥他的，我理他，我理得你啊，你有一天你会走的嘛，但是真理就是真理，是好的就要赞，那就变了一阵尊重，起码第二人想想，咦，是的，这条友够胆讲赞赏这件事，所以呢我都想讲回刚才你讲很好，安静这个 point 就是说这个都是赞他来的。好 謝謝你， 話你講，唔係呢個事實嚟噶，因為咧，你有勇氣去讚人咧，人哋記得嘅話，以後咧，其實係，即係你諗下啦，你俾人讚，今晚我讚你2次，我咁你諗，即係 即雖然未必話哇，真係即係你成日俾人讚噶嘛。 但你唔好就你唔好俾人嘅感覺你賺得浮咯，即係呢個好重要咯嚇。你係有賺唔係有賺咧，我真係覺得你浮咧，跟住誒你走啦咁樣樣。 啲鬼鬼唔係噶嘛，我家姐都係噶，我家姐都係啦，好似哇，哎呀你好好啊，哇你支好靚啊，我心諗哇大佬。因為他教育的他就經常都這樣賺、oh. 但我覺得有時過了一些但是 OK anyway 大家好的、okay. 但是就我們說真的過了一些但是反而識欲如金是不是叫什麼即是 識字如金 即是識賺如金 是、啊、 即是適當地其實我剛才說我賺一個中層甚至乎低層我不會因為他是什麼層、嗯、而是說我都會讚他 是、啊、在恰當的時候讚被給予讚賞 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因為他都知道自己做得到知道自己做得好而且旁邊的人都沒有位置走就 都要即相對來說他們都會相對認同、嗯、那你整件事那你整個氛圍譬如我們也都說到一大班人的心理氛圍的嘛、 嗯、 那你就會整班都是正面咯 嗯， 即是你怎样带着那个正面的氛围出来咯、 啊、是 因为人家认同你所有的说话 你踢到这里我需不需要即刻入那个主题啊 我没问题啊你可以 讲个氛围呢那么我呢就一路呢都跟人家有一个争论点是就是什么呢今次呢就是意念力了 是 那么首先问一下各位小朋友先啦、 hey. 你怎么看意念力啊小朋友、 意念力呢就是你行为入面一个、就是、根源来的所有东西都来自是 不 是要 这样 是不是要这样答或者安静在这里成日意念就是反映你内心的世界而你内心外在的物质就是由你内心入面的个精神世界反映出来 的。喂其实呢意念力呢在我自己脑海里面即、就是我的 concept, 我未必用很准确的文字去言用因为要你补充啦。咁嗱，我不如講個我個故事啦，我都講過嘅，我未聽過嘅話就繼續聽啦。咁有一次咧，有一張我就因緣奇遇之下咧，就我有朋友就介紹咗我做一個聽一個意念力嘅講座。咁、 嗯、 啊，其實咧要磅水嘅，所費都不菲啊嘛，都算係嘛。 如果四 三萬九千蚊人民幣， 佢幾耐啊？ 三日。 咁真係不菲咯，絕對。 不菲，咁啊上咗呢、這個。咁咧嗰陣時咧都有啲壓力嘅，因為我身邊人咧都話有冇搞錯啊，三皮幾嘢，佢、以為我賣人情俾人， okay, 但其實咧我一個 以為你賣身， 我係一個好，佢以為我賣人情俾個朋友， 我知 即係你走去幫襯，即係咁樣，但其實唔係我朋友，只不過幫手，做佢嗰個學生嘅一個幫手，咁、 okay, 啊招待我啲新學生，咁、 嗯、 啊學咩咧？咁就學意念力，就是、學咩咧、嗯？一啲叫勝利法則， 嗯， 咁。他以一個蜜蜂為例子，蜜蜂是一些很正面的東西，因為它帶來人類一些很好的，除了比浸人之外、 嗯、 其實它是第一它是很團結很勤力啦，還有採花蜜都是對、其實除了它們可以吃到東西之外，它都可以將一些花粉傳開去，其實都有講過沒有了蜜蜂這個世界會完的了，玩完的。咁所以咧，我走去聽完之後咧，咁啊，另外啦，咁啊，麻煩阿 Lens 俾啲相啦。 好啊。 咁咧呢個咁咧最嬲尾嘅環節咧，就教我哋扭叉扭匙羹。 嗯。 咁啊，細佬托咗。咁我依個師傅咧，亦都係一個意念力大師咧，佢可以同只羹咧傾偈。咁然之後一扭就扭到噶啦、 嗯。 我咧就要兩隻手咁扭嘅。咁、嗯、但係都對於好多人嚟講好神奇噶啦。咁如果睇到張相，大家睇到張相知噶啦。咁、 嗯、 而我呢個師傅咧。 嗯、 就佢嗰次咧就咁样嘅，咁我哋见到佢咁扭啦， 咁佢扭麻花，我哋 扭麻花， 系啊， 佢系都系世界纪录保持者，一分钟唔知六十几只嘅，你上网抄一下啦，我唔讲佢咩名，费事卖广告。咁最神奇唔系呢样，最神奇咧系佢俾我哋试过啲匙羹，俾佢攞上手，我试嘅，咁、 嗯、 除非我呃一齐呃啦，咁，咁咧佢就拿住个匙羹，然之后佢问我哋啲台下嗰啲学生，佢、 嗯、 话。你咁样，你估话我咁样手转得唔得啊？嗱、 嗯， 只手咁啫喎， 系 咁 样 啊，即系呢个动作咁样啊，好似阿 Lens 咁样啊。 喂，等先，我不如去厨房攞匙，攞个铁嘅羹俾你试好唔好？而家， 哎，唔好啊，喂，我唔知道我啲发力仲有冇啊，你唔好 试下。喂，我试，我而家去攞个匙，攞个铁嘅羹翻嚟啊， 攞埋块布啊， 出事啊， 哎、死啦！好啦，咁我讲埋先。咁點咧就 你今日扭死， 於是咧佢真係扭到出嚟有麻花。 Okay, 其實重點唔係呢樣，就係呢個只不過係喺我哋嚟講一啲叫色相嚟嘅啫，一啲叫佢想讓你相信意念力呢樣嘢。 呢、這個世界所有嘢都係假象嚟嘅。 哇！搞到我 dead air 係。 係啦，即係就係咁樣嘅意思啫嘛。即係其實 時間關係咧，啊對個鏡頭先。哐哐聲啊！ 哇，係！ 見啊，喺廚房啊， 攞塊布好啲喎，大佬。我有塊布，大佬手痛㗎。 塊布 如果 你 係啊， 捽下捽下捽下捽下捽下。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㗎。OK， 我不如一路講一路，我睇下而家要得嘅話，就攞出嚟俾大家睇啦，好唔好啊？OK， 嗱，咁大家睇下啦，嗱，依家仲係咁嘅，因為我手滑啊，我唔知得唔得啊。嚇！一隻羹咁樣。好痛啊 ！OK， 咁我希望成為網台第一個可以嚇即場表演意念力嘅人啦。 好啊。 OK。咁好啦，咁啊，因為我都要一陣間，一陣間咧，咁我擺到咩？擺擺到咩地方啊？ 係咪有鉗啊？有鉗喺度掹出嚟噶。 咁我除非有某啲器官 有鉗嘅 ，OK 有牙啦。OK 嗱，咁講翻先。咁其實咧，佢我頭先講啲假象嘅啫。咁只不過咧，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話，收尾咧，我利用呢種嘅即係意念力咧，我有一張單咧。我本來真的覺得是冇咗嘅，因為我有競爭對手咧，直情我知佢即係接近攞咗噶啦張單。咁有一日喺上海無端端有個電話響起，咁佢我聽，咦一個粗普通話嘅人，跟住同我講講講嘢之後，你係咪咩咩咩？跟住咩咩？我係啊，嗰個咪你做過係？你可唔可以平50,000啊？我話我計一計數，平50,000好少啫，我俾你啦。結果張單做多， 係 咁當然啦，有人會話切。本來張單都是你的啦，咁跟住其實我其實 off mic 之前咧，我已經同阿安靜傾咗呢個問題。不如你咪講講下，我呢個時候我試下扭下羹啦。嚇，你點樣睇呢樣嘢？ 嗱，呢度後邊咧就有好大嘅， 因為要 好大嘅學問嚟嘅。因為我哋講到咧，我哋念力咧係可以令到一啲嘅實即係嘅嘢會發生咁樣。咁當中我哋其中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名稱啦，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就係吸引力法則啦。嚇，或者有啲人就叫做念力嘅。 我聽過呢、這個。 聽過好 common 嘅就是 The Secret 啫嘛嚇，咁就有一本書叫做《秘密》啦嚇，你哋上 YouTube 睇都可以揾到《秘密》啦嚇，或者 The Secret 嘅一套電影咁樣樣嘅，咁佢就提出就係、是、我哋所有嘅嘢咧都係以我哋嘅念頭而生嘅，當中個念頭咧牽涉到就係咧我哋嘅情緒嚇，譬如話甚至乎整個世界嘅實相咧都係啊。 咦？唔係㗎。 係啊，扭咗一個圈啦，佢已經。 我啲叫麻花。 我扭多個啦。 不要了，我想留下、送給你、這個、 做這個紀念是 嗎？這個 我平時是兩個的，不過今天 我幾年沒練過了，那我給Lance，你把鏡頭給他看， 把鏡頭前面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堅喎，那你給那邊看一下， 是 埋一點吧，看得到 是 喔、OK， 或者你拍張照片放上去吧， 好啊 OK，咁其實唔係咁神奇噶，啊，冇咁神奇嘅。其實你問安靜已知嘅呢啲，其實好多人做到嘅，係每一個人都做到嘅。 每一個人都做到嘅，係啦。只要你願意去試，或者你開放你嘅潛意識啦，嚇，咁你就即係願意同佢溝通啦，好多樣嘢啦，咁就其實所有嘅嘢你都可以做得到。咁所以點解咧？喺我哋呢個世界上面，所有好似好不可能發生嘅事啊，正等於你頭先所講你嗰張單咁樣樣嚇。咁、甚至乎咧係我有個經驗就係咧，我屋企只貓。由六樓跳咗落街，死硬噶，你覺得係咪？咁我嗰陣時係做緊乜嘢？我仲要記得嗰晚咧，我喺度做節目。做節目之前，我收到個電話，咁就係、是我同屋嗰個朋友啦嚇，咁佢就話俾我聽，翻到屋企只貓唔見咗。 係。 咁啊，一定都係個窗打開嘅啫。 係。 係啦，因為我哋平時嗰陣時只係 B B 嚟嘅啫。 嗯。 只咩困咗佢入籠嘅，但係佢唔知點樣自己開咗個籠嚇，咁啊跳咗出街。咁你諗一定死硬噶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嗰下，譬如我一路做節目咧，我都發送呢個意念就係佢冇事，我翻到去會見到佢，我攬住佢，然之後想像佢咧長大咗個樣，走嚟走去，識得頂我，四肢齊全，乜嘢都冇。咁翻到去之後咧，好神奇嘅喎。咁啊，當然係即係我個 friend 就好 panic 啦，即係已經好沮喪啦。咁啊，又唔肯，又唔敢去揾管理處啲職員啦，驚執屍啦嚇。咁啊，我去想我去執啦嚇。咁結果就係咧，我都即係自己都周圍揾啦，亦都係發送俾啲管理員聽，就話你見到只貓就通知我。咁我好記得我喺出喺個窗度叫只貓個名嘅時候咧，隔咗幾分鐘啫，即係我不停咁樣喺度諗，我即係我就要製造嗰個影像啊。當我做緊個節目嘅時候，我已經開始製造影像。由我收到個消息嘅時候，我已經開始製造影像，就係只貓冇事，佢會翻嚟。咁我仲見到佢第日個樣係點樣嚇？咁呢啲係自己入邊內在嘅運作嚟嘅。我好 positive 咁同佢相處，好開心嘅。結果就係咧，一樓有人打電話上去管理處，就話聽到貓叫。 的平台喎，六樓嘅落去直落個平台喎。誒、咁管理員執翻只貓翻嚟，淨係個鼻流咗血。咁當然佢身體都有其他傷嘅、但係四肢健全。而家已經咁大隻啦。 嗰時幾歲嘅啫嘛？ 佢嗰只嗰陣時大概三四個零月大 ，OK， 四個零五個月大嘅啫。B B 仔嚟嘅啫，仲係嚇。 嗱，你講呢啲咁嘅法則咧，我覺得即係。即係呢種嘅，即係你覺得好似好神奇啊！其實我絕對唔覺得神奇嘅。你嗰類影像嗱，其實咧，我又分享一樣嘢俾大家聽下啦。嗱、就冇你講得咁神奇。就我當初咧，我做而家我呢間公司嗰陣時咧，我一開始即係喂初生之族咁啊，咁啊 唔知死 啦。但係咧就唔敢咁，亦都即係會大上頭。咁、咧，其實我覺得啊，我覺得即係點解你俾阿即係 consult 我，我係一個幾有意念力嘅人嚟嘅，即係天生我就算唔上嗰個堂咧，我都幾強嘅、因為咧，我成日都喺腦裏邊咧，我一陣再講完之後咧，你試下解一下啦、我成日都會諗，如果我可以 approach 到某個客，我就好啦。跟住過咗一年到我 approach 到，跟住我再諗，如果我可以做到某類客而成為某類嘅行業嘅。某某嘅地位嘅話就好啦，亦都做到。跟住我再諗，如果我可以乜，我可以乜一實現。 你中間咧，你有冇想象過你已經做到嗰個畫面係點㗎？ 有噶。 嗱，呢一個位好緊要嘅，往往你頭先講嘅一樣嘢，好多人都有做到嘅。我諗幾乎上每一個人都有諗過，喂，我如果中咗六合彩就好啦，係咪？係、一定有諗過。我如果係邊一個就好啦。啊，如果我有乜嘢車或者我住喺邊一度就好啦，我有咩份工就好啦。點解佢哋做得到？點解佢哋做唔到而你做得到？中間個差異啊，究竟喺邊一度？首先就係咧，我哋 vision 啊。即係 visualize 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將嗰、那個係啦，你嗰個影像啊嚇，那個 image 咧係好緊要嘅，就係、是、我哋係咪可以見得到？我哋想應該係我哋想像得到咧啊！你已經做到嘅時候個樣係點？因為當中咧就會牽涉到一啲嘅情緒啦，尤其是係正面嘅情緒，正面情緒嘅能量非常之大嘅，就令到你成個嘅感覺感受咧，你會更加相信。更加相信咧，佢係會打得成。咁但係如果牽涉到 咁，但係對嗰個實質影響有咩咧？我嗱呢度， 你意思係個實質嘅，即係嗰件事發生嘅 影響，即係你咁嘅影像啊，對個真即係點嘅成真有咩正面影響？ 嗱，因為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嘢都由我哋情緒吸引翻嚟嘅。嗱，首呢一個咧就喺意念上邊啦嚇，能量上面我哋咁樣講啦，或者如果你以心理學角度嚟講，就係當我哋有正面情緒嘅時候，我哋成個心態，我哋又會有動力，我哋會知道個方向，我哋會諗得清楚咗、精細咗，而且我哋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你會 take 到 action 去做。咪 即係跑步咯，跑步都係噶。爭一 kilo， 跑完之後，跟住話，其實你跑多一 kilo 咧，你就會可以得到某啲嘢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覺得其實係就係類似呢啲咁咯。 類似嘅，而同時之間有一個位置非常非常之重要，就係咧，你會注意到相關嘅東西。 重點，唔該 mark 低佢啊！呢個真係重點。 因為咧，如果你唔諗佢，唔諗正面嘅嘢咧，你注意到嘅就永遠都係同嗰樣嘢無關嘅嘢。咁你就忽略咗你所有嘅機會，所有嘅機遇，你唔識得去把握。 哇！呢樣好重要喎，因為咧極度重要，因為咧機遇喺你身邊，你察唔察覺到？ 冇錯， 你掌握到嘅話咧，係就掂啦。 即係頭先所講，雖然話如果你哋知道大概知道 law of attraction 啦嚇，念力呢一樣嘢，或者係秘密呢一樣嘢，係啊，好似好虛啊。啲人就覺得好 energy 啊，V 旺旺嘅東西，但其實喺後邊咧，背後有好強烈嘅心理機制喺度嘅，嚇，亦都係好強烈你嘅成個人嘅行動啦，一啲嘅甚至乎學你話齋做生意嘅一啲嘅方法啦，願望成真嘅方法啦，種種嘅嘢喺度。 喂，咪似 好多學問嘅， 咪似我之前咧講咗一個叫做 my practice 嘅， 係， 即係 my practice 係咩咧？以前我玩運動嗰陣時咧溜冰，我以前玩花式溜冰嘅，估唔到我。真係幾核突啦咁啊！咁咧，我哋有個紐西蘭教練，即係呢啲人先會教到我哋。佢就教我哋咧，喺個腦度做 training， 諗一次要點做，跟住你就會做得出嚟啦。 你知唔知咧？其實咧，世界上所有最出色嘅運動員，佢哋都必須做，應該係話最緊要嗰個位咧，就係做 mind training， 就係咧你要喺入邊咧，係因為我哋嗰個 mental 啊，即係我哋嗰個腦或者心理嘅訓練咧係。極度極度重要。首先就是你去面對這個場景，這個比賽的時候，你可不可以保持住你那個平靜的心態？因為這樣才不會影響到你。 你嘅表現啦。 冇錯啊，好多人咧以為呢啲咁講咧，所以咧不過我收尾咧，我講完之後咧，其實好多讀者咧，即係聽眾咧都有留言話係啊，好正呢樣嘢，而家即係得到一個專家肯定啦。我驚我啲咧土炮，其實咧大家係一個即係用腳行出嚟試出嚟嘅，但係就冇咩學術理論 啊，經驗嚟啦嗰啲 係啦，我就冇我冇好完整一套。好像你哋啲咁嘅論點啊、論述啊，或者一套學問去講出嚟，但係就好似頭先意念力咁啦。咁我哋翻翻嚟意念力啦。嗱，其實我頭先講嗰啲咧，每一個我諗咗，跟住 realize 咗佢，我哋話齋有個 vision， 去點去做？有冇有啲竅門啊，或者 lens 啊 ？lens 你而家有啲乜嘢？你有啲咩 vision 啊？你自己？ 哇！近近講到我添，其實我手頭上有本書咧，叫做啱啱可能即係準備咗啦，叫做《思考致富聖經》。其實入面有啲方法啱啱就《思考致富聖經》。咁呢本書就已經出咗應該成60年噶啦。咁作者就係呢個咧拿破崙希爾，就係咩咧？即係美國有兩個好出名嘅卡內基，一個鋼鐵大王啦。而另一個咧就係講嗰本即係人性的弱點啦。呢一個其實就係用20年記錄咗嗰個鋼鐵大王卡內基嘅成功方法。而你啱啱講話將一個 vision， 即係話去實踐咗嗰個感覺去強化樣咧，佢入面咧就6個步驟，就係咩咧？慾望變成黃金嘅6個步驟，不如同大家分享下，大家試試睇得唔得？佢話咩咧？嗱，佢講呢個方法就係咩咧？喺心入面定出所渴望金錢嘅明確數目，佢好注重嘅。譬如佢話，佢話。我只是想有足夠的錢是不夠的，這是第一步啦。 我有，你等一下，我要舉手了，我有的。前一排呢，前一天有個茂理問我，茂理你識的，女性茂理，他問我，其實第一，你想賺多少錢才夠啊？我跟他說，1億啊。即是我真的有條數是這樣的，因為我計過的了。5000萬買樓，我又做，我又做翻其實。 好啦，講埋先睇，同對一對一面啲嘢。 繼續啦，係啦，繼續。 你繼續講啦，其實未講完，佢話數目要明確，佢話呢種明確性係有心理上嘅理由嘅，佢之後會講清楚啦。第二就係咩咧？佢話諗清楚你決定付出啲乜嘢，以得到你所渴望嘅金錢。佢話咩咧？天下咧冇免費嘅午餐啦。好啦，第三點係咩咧？設定你決心擁有呢筆錢的明確日期，他很清楚成日明確明確講好多嘅。 因為人哋好多嘢都要，即係你唔可以話一生，即係我俾咗個 mission 出嚟，跟住100年 fulfill。咁呢個唔係已經唔係一個 mission 嚟㗎啦，已經係根本喺你有生之年做唔到，即係唔係啦。 不如我講埋呢幾點之後就去 break 啦。第四點啊，第四個 step 就係咩咧？擬定達成所渴望的目標所需要的明確計劃，並立即付諸行動，無論你是不是有心理準備。第四點，第五點是什麼呢？第五點，拿出紙筆寫一份清楚精確的聲明，上面記載想獲得的金錢數量、獲得的期限、追求金錢所需付出的代價，以及達成目標所要用的計劃。最後就是什麼呢？其實這個都緊要，應該安靜都明白為什麼。每日大大聲朗讀呢個聲明2次，一次咧瞓覺前，一次咧就係喺呢個清晨起床之後朗讀時候咧，要試下諗到自己睇到、感覺到並相信自己擁有呢筆嘅金錢，呢個就係其中一個 step 嚟嘅。 死啦！你講呢六樣嘢，我全部真係基除咗噏出嚟之後咧， 咪天才啦！ 我乜都我唔係， 咪通常都係佢有啲咁嘅特質啦，本身係。 咪不如咁啦。嗱，太多嘢講啦 ，break 翻嚟先啦， 個 break 真係 再討論，再討論啱啱我講本書入邊 少啲 break 啊，唔好咁長啦， 好，短一短翻嚟。